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段子，说一个中国人掉井里了，然后一个外国人经过，外国人问 How are you? 然后中国人脱口而出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外国人呢就走了。但听完这一段之后，你会会心的一笑，对吧？你肯定是想到了两个老朋友，李雷和韩美美。在我们的英语启蒙教育里，他们教会了我们年少时的顺口溜，也教会了我们最熟悉的英语。几年前，那批听着李雷和韩美美长大的孩子来了一次集体的怀旧，出现了同名的漫画和歌曲，甚至还有人八卦地问李雷和韩美美后来是不是结婚了。这是一场与青春有关的回忆，却和英语无关。 Lesson one.书中的男孩李雷，身边的女孩名叫韩美美，还有吉姆米莉和露西，凯特琳涛和昂口王，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叫 Polly， 它到处飞。好多年没有再一次翻开它，谁和谁偶尔还能细细回味，书中他们的喜与悲，书外身后的是与非，还有隐隐约约和我一起长大的小暧昧。后来听说李雷和韩美美，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中国太太衣食无忧，林涛当了警察，昂口王他去年退了休。有点遗憾，李雷和韩美美，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一样的是，我们都有那个当初不曾料想的以后。还好波罗他还活着，就像我们当年的小美好，它永远都不会老，在心底不会飞走。谁的手，一样的事，我们都要那个。

出生在1980年到1989年之间的话，你一定会认识李雷和韩美美。他们是1990年到200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英语教材里的两个虚拟的主角。他们的故事后来被80后们继续演绎发挥，这两个名字渐渐代表了专属于80后的小暧昧和小美好。有人曾经做过估计，从1990年到2000年。十年间使用人教版英语教材的中学生高达上亿人，所以80后们都有深切的李雷与韩美美的情结，觉得英语课本讲述的就是他们之间欲说还休的爱情故事。后来的同名歌曲和同名漫画、同名话剧都是基于这个氛围下的适度发挥，但这部刚刚在网上正式上线的短片《李雷和韩美美》却是彻彻底底的标题党。一个叫李雷的男孩和一个叫韩梅梅的女孩在 QQ 上聊天认识，两个人都是在北京打工的北漂。然后男孩因为打架丢了工作，决定回老家，临行之前相遇聊了3个月的韩梅梅见上一面，两人约在李雷工作的地方去见面。然后李雷回去恳求老板，终于得到同意再待一夜。李雷和超市的老板聊了一夜，谈理想，谈老板的恋爱故事，不知不觉已经睡着了。李雷眼睛一睁，天已大亮了，他奔去韩美美工作的地方，得知他与顾客冲突，已被辞退，手机也坏了。韩美美已经带着行李去找李雷，李雷奔回超市，韩美美听超市老板的话，已经去火车站找李雷。就是这一部片，我不知道你有在网络上看过吗？虽然说剧情跟我们的英语课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光靠这个标题就已经是吸引到我们的眼球了。 转眼间风吹走了宁静，再到落叶时能否还有你陪伴相依。 时间的空格相片也擦 转，午后长明时追夕阳看星光满天， 看着你渐渐长大，我也就慢慢老大，愿你坚强，经得起风吹雨打。

有一点点的失落。影片的结局，它是开放式的，人海茫茫的火车站，李雷茫然地望着人群，还有 QQ 号呢，怎么可能就联系不上了？只要真心喜欢，总有希望会在一起。 总是什么都知道，他害怕考试过不了，为什么我的头脑没有他好，我总是很烦恼，谁在图书馆睡大觉，谁天天上课都迟到，一大堆让人头疼的催眠符号，只想往被窝里逃。时间停在那天不走开，带着心里和我的期待，还记得初次见面的开学的那天，和你害羞的双绕着校园走了一圈圈，数星星坐在操场中间，宿舍前路灯点亮在树影里面，得到天亮的狂欢。你熬夜看书的夜晚，收音机播放的歌曲，举着相机走过五条大街，看这一切却还没走远。总是不知不觉，虽然又模糊了双眼，遇见你真的很好，想要的声说我最亲爱的同学 在人教版的教科书2001年改版之后就不再出现了。2005年以后的网络上出现了集体回忆李雷和韩梅梅的相关的内容。80后们执着于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对自己青春的一种顽固的记忆吧。很多人想知道李雷与韩梅梅后来究竟怎么样了。直到最近人教出版了新的英语辅导教材，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终于有了续集。他们也和80后们一样开始工作、结婚、养育孩子，但遗憾的是当年的韩梅梅变成了女，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有点不太好容易接受的。韩梅梅的孩子一个叫韩可可，一个叫 韩兮兮，翻译过来就是可可兮兮，分明就是表达了他对不能嫁给李雷的一种可惜和无奈吧。

和李雷陪伴着我们走过了好几年的岁月，我们学了很多年的英语，有几个人喜欢呢？民间的种种吐槽，诙谐幽默，又代表了一种民意。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建议高考取消英语科目，把中小学的英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理由很直接，说如果按照每天八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来计算，在一个孩子最美好的十年时光里，竟然将近五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了英语的学习上。网站立刻就这一议题做了一份调查，八成以上的人表示赞成，一成多明确反对，近乎一边倒的数据也让我们看到了民意的山呼海啸。坚硬的数字背后似乎是一段段学英语的黑历史，如今回头看一看还是颇感苦涩的。只是如果高考真要取消了英语，李雷和韩梅梅们的青春何处安放呢？ 飞鸟急速向前，穿行在云间，看那天边最后一线，黑白相间。都不应该去计较，聚聚散散，我停在路中间，前后左右我偷偷看看，所谓的改变，那一去不回的昨天，所有刻骨铭心的画面，就这样把我紧紧追，啦啦啦啦啦啦啦，他抓住我的翅膀，用尽了最后一丝的力量，可他却抓不住鸟儿的幻想。

吹，燃烧的卑微，让日光骄傲洒在我的背，看不见华为、用力撑开双臂，安心闭上眼，握住你的慈悲，是一朵为爱永远不低头的蔷薇，任自由纷飞点缀了我整个城市的灰，勇敢走出路的余晖，抹度了眼泪，让悲伤破晓瞬间因我而美。我像是一朵被爱洗涤后盛开的蔷薇，人间不柔情包围了我不会原谅的罪，穿越暖躲过烟坠，燃烧了卑微，让日光骄傲洒在我的背，看不见华为，因我而美。我是夜蔷薇， 全国人大代表的提议提出来的时候，英语再一次猛烈地戳进我的心，就像是这一次的民调，支持者大多认为英语浪费了太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将来又未必会用得着，而反对者则认为英语是世界的语言，高考取消了势必会被学校轻视，对想学的人来说就麻烦了。看似对立的观点其实代表的一个意思，喜欢的无非是想好好学，不喜欢的无非是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热衷的学科上，这原本就不冲突，只是现行的应试教育硬是把这些美好的愿景图抹成了很多人的牢骚满腹。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英语呢还是学得好是吧，至少当你也像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所说的，掉进井里的时候不是只会说 Fan, thank you and you，对于跟李雷和韩梅梅一起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这里还有我们的青春呢。

李雷和韩梅梅现在据说又被改编成了电影。在发布会的现场，主办方对李雷和韩梅梅的项目介绍是，本片致力于弘扬青春正能量，要散播快乐、阳光、积极和激情，给新一代年轻人一部没有狗血、残酷、负面精神的时代正能量电影，说预计将会是一部能够激发巨大市场热情的励志青春片。这部影片它讲述的是运动全能的中学女汉子韩梅梅，各项成绩都还不错，但是一提起英语就头疼得要命。在结束了快乐的初中生活之后，韩梅梅和魏华、林涛等一起升上了高中，同时还有李雷。如今的李雷已经是脱胎换骨，从一个不起眼的小男生变成了又高又帅的男神，还有一口英伦范儿的纯正英语。韩梅梅也是不知不觉的就喜欢上了李雷，却是迟迟都不肯开口。于是古灵精怪的他制定出各种作战计划，意图攻陷李雷。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又一场的麻烦和变故接二连三地降落在他们的身上。多年以后，韩梅梅和李雷还能牵手吗？据说这部影片是在今年上映的，我想一定会有一大批的80后们去怀念吧。 当天的我放学爱回家，当天的我爱看葫芦娃，思想从来不会太复杂，面对同学会说诚实话。今天的我不太爱说话，说话再难一分真与假。今天同学们都好意，我们到底怎么了？一天一天世界在变化，怀念那一点傻，童年的我有多傻我也不怕。世界每天走向前，却怀念我的童年，到今天我才发现，最无期的就是童年。为什么要到成年才怀念我的童年？葫芦娃好久不见，这位英雄在心里面，长着我一直没变。童年的我不爱看悲剧，却爱父亲送的小玩具。手上长远飞来又飞去，让它飞呀飞呀飞，是衷心的伴侣。世界每天走向前，却怀念我的童年。今天我才发现，最无忌的就是童年。为什么要到成年才怀念我的童年？葫芦娃好久不见，这位英雄在心里边，长着我一直没变。天真的我究竟走到哪里去？需要脱下面具，心里在想你。时间每天走向前，却怀念我的童年。到今天我才发现，最无忌的就是童年。为什么要到今天？我一直没变。 喜欢海边有落地窗的白色房子，喜欢傍晚独自在街边漫步，喜欢午后时分窝在暖洋洋的咖啡馆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那些或明或暗的片段。我是拥有温暖声音的小莫，欢迎你的聆听。 I've got a hunger twisting my stomach into knots that my tongue is tied off my brain's repeating if you've got an impulse let it out stomach into knots. What's call you sexy? What's up, sexy? And you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Cause every time I turn around, they scream your name. What's call you sexy? What's up, sexy? And you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Cause every time I turn around, they scream your name. Don't you? Now I've got a confession. When I was young, I wanted attention. Myself that I'd do anything, ha, ha, ha, ha. Anything at all for them to notice me, ha, ha, ha, ha. But I ain't complaining, we all wanna be famous, so go ahead and say what you wanna say. You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nameless, wanna know what your name is. Cause see when I was younger, I would say when I grow up. Just like

恋失恋的心，不知道你真不真心。当白云走过你的窗前，说声保重，心里的思想还要期待多久？爱唱歌的年纪，什么是你哭泣？谁的悲伤你不忍心？当眼泪敲醒昨夜的梦，原来是雨，还以为你又来说 goodbye。 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听我慢慢诉说心里多少伤心话？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一起走过从前，再把青春说一遍？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听我慢慢诉说心里多少伤心话？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一起走过从前，再把青春说一遍？明天还要流浪，爱是我的方向，不管要去哪个海洋。当我们怀抱你的吉他都换了心血，只有思念的歌唱不完。 故事我的歌，今天想跟各位来聊聊一个我几年以前所听到的故事。几年以前，一位年老的女士给我讲起过她的初恋，那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年代，她是八路军中一名14岁的战士，她暗恋着一个大她几岁的士兵。当时他们的部队驻扎在一个村子里，有一天那个士兵呢被派去前线，他和战友们就去送。他知道那个士兵很可能一去不回，却没有勇气说出他心中汹涌的爱和巨大的悲伤。他毕竟不是卡门，他和卡门完全不同，他对异性的暗恋是一种隐忍的激情。他甚至从没有单独和那士兵在一起过，他就那么走在人群的后边，沿着村口一户农民家的院墙一直走到村外。那是中国北方农村常见的一种土墙，他一路走着，一边下意识地用大拇指在土墙上深深地划着，一直划到了土墙的尽头，一直到那士兵消失在原野上。后来听说那个士兵牺牲了，这个女孩每天到村口去看一看土墙上被她的指甲划出的那一道深痕，土墙上那条长长的划痕便是她的初恋。年过80岁的老夫人告诉我说，即使说是在今天，每当想起她的初恋，她的大拇指仍然会升腾起一种灼热。我记住了那灼热的大拇指，那是独属于这位老妇人的简朴而诚实的爱，而这样一种隐忍的纯情，我相信不同民族、不同年龄段的听众也都能够理解，因为这是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而每当我坐在电脑前开始写文案的时候，有时就会莫名其妙地想起这位老妇人的初恋的故事。 闭上眼睛，沾眼泪还

途，人生找到自己栖息的领土，然后开始散意繁殖出花雨地。 这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跟大家回味了一段初恋的往事，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记忆，李雷和韩美美。据说这部影片要在今年上映，但是具体的时间还没有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去吧。我是小莫，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点你的耳语，一点一滴像小雨吻不停。滴答滴答你的泪滴，滴答滴答饮水水晶，滴答滴答怎能不叹息。一天一天更远离你，一呼一吸只有回忆，好像在抱紧再贴近你心，听滴答滴答像你的声音。 真遇见我们。